Hello， 大家好，很开心大家来收听今天的音乐即时听。那么一个暑假过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音乐呢？其实呢，经过了一个暑假，咱们的音乐主播呀也是换了一批人。那去年呢，我在音乐即时听的记者岗位上待了一年，今年也是很荣幸的将身份又换到了主播这样一个位置。我是柯涵。那其实本来应该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叫做宗汉同学的人，但是宗汉呢由于有事情第一期节目来不了，十分遗憾。那今天我们就来欢迎一下我的搭档子阳。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主播郭子阳，我是资讯板块的主播。那么今天是替了宗汉同学的班，但是其实呢，我一直都很想跟柯涵同学合作。 所以说，宗汉你可以不用回来了。当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去忙你自己的事情啊。好了，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那其实今天漫游者要给大家介绍的音乐是我和子阳都非常想分享的一些歌曲，这些歌曲的传唱度其实都特别的高啊，但是他们的词曲却是由另一些在乐坛上面地位很高的歌手们创作的。 对，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一首歌里面我们是应该喜欢歌手，还是应该喜欢这首歌作词作曲的那些人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来说是一样重要的，因为只有当一首好词通过一个你喜欢的声音传达出来的时候，这首歌才会进入到我的心里。 其实啊，在乐坛里这种不仅唱功很好而且会作词作曲的人真的很多。有一位歌手呢，杨宗纬，他的声线和我很像，所以我对他是非常了解的，就让我来决定吧。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首歌呢，来聊聊杨宗纬传唱度非常高的这首《洋葱》。 好，我觉得这个决定非常不错。洋葱这首歌应该算是杨宗纬早年很出名的一首歌曲了，而且跟子阳很巧的是，这首歌的词曲是由我特别喜欢的五月天阿信完成的。那柯涵要先来聊一聊阿信好吗？ 好。 其实阿信呢是一位非常喜欢创作的歌手，包括五月天的大部分歌曲也都是由阿信自己完成的词曲，所以说阿信他也常常为别的歌手写歌。那除了今天介绍到的这首《洋葱》之外呢，还包括孙燕姿演唱的《第一天》，梁静茹原唱的《听不到》，而阿信他也终于在今年的台湾金曲奖中通过《成名在梦》这首歌获得了最佳作词人的奖项。 虽然柯涵刚才介绍了孙燕姿演唱的《第一天》，梁静茹唱的《听不到》，但是呢，我还是更喜欢杨宗纬演唱的《洋葱》这首歌。在昨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对洋葱的解读，我印象非常深。他说，女人就好比梨，外面是甜的，里面是酸的。吃梨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梨的心是酸的，因为吃梨的人到最后就把心给扔了。所以男生从来都不懂女生的心。 哎，那子阳说了女人好比梨的话，那我想问一个，男人好比什么呢？ 我觉得吧，男人其实就跟洋葱一样，就是你想看到男人的心，就必须要一层一层去剥，然后呢，你剥的时候就会流眼泪，剥到最后发现洋葱就没有心。 哦，那听子阳这样一说，我终于好像懂了一点为什么这首歌的传唱度会这么高了。 洋葱这首歌，它的所属专辑《鸽子》呢，是在2008年杨宗纬还在华纳的时期发行的。当时他跟阿信邀歌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杨宗纬当时的经纪人许安进和阿信他爸爸私交特别好，所以邀歌的当天阿信在美国，然后他的爸爸一通电话阿信就答应了。后来阿信在创作之中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去认识杨宗纬。这首歌呢，其实确实是阿信为他量身打造的。 那事实证明杨宗纬确实是赋予了这首歌第二次的生命，他的独特唱腔和阿信直击人心的词曲呢，也将这首歌带入了听众的心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洋葱》。 你会被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子阳今年有没有关注我们的中国新歌声第二季？ 我一直在关注呢。 那子阳应该也知道啊，就是在新歌声上有一位选手叫做娃娃，他当时来呢是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对，娃娃呢其实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原唱， 这首歌呢就是他的成名曲之一。 对，那其实娃娃今年参加节目的时候已经是53岁了，可以说娃娃在歌坛的地位是和刘欢老师是同辈的了。娃娃在节目中他也有说到，这些年来他其实花在陪伴家人和生活当中的时间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歌坛的出没变得比较少了。那么来参加节目是为了让自己不留遗憾再创一次。 可能大家不知道，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是我们的李宗盛大哥。 嗯， 李宗盛的歌声往往像唠家常一样讲述着一个故事，这首歌的词曲呢也是这样唠家常中产生的。 嗯，那我就很想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创作而来的呢？ 张国海来看你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娃娃和一个诗人叫阿鲁之间发生过的真实的故事。 嗯， 在90年的时候，来自台湾的娃娃和一个来自北京的诗人一见钟情，在他的眼光里，这个来自北京的诗人非常非常优秀。那个年代台湾的同胞是可以出访大陆，但是台湾到北京还是没有直航的飞机。 嗯， 所以娃娃每次都辗转从台湾飞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到北京去看他。 所以说其实他们谈的是一场远距离的恋爱。 对， 那其实我们知道远距离恋爱往往的结果其实会是一场苦恋。 对，所以娃娃最后是万念俱灰的回了台湾，从此和他的这段感情可以说是隔海相望。在他身边呢，唯一可做纪念的就是一张从节目单上剪下的那个诗人的一个很不清晰的黑白剧照。 那从娃娃开始谈这段漂洋过海的恋爱的时候，我有了解到滚石唱片的同事们其实都在默默地关心着他，所以说李宗盛大哥也有了开始帮娃娃创作这首歌曲的念头。而且李宗盛大哥还旁敲侧击地收集情报。娃娃说他当年只不过和李宗盛随口聊了5分钟自己的恋爱状况，没想到隔2天再遇到李宗盛的时候，这首歌的词曲是已经诞生了。 当时的情景呢，就是李宗盛很兴奋地拿出一张沾满了油渍的那种连锁牛肉面店的餐巾纸， 就很随意，对吧？ 啊，对对对，他在吃牛肉面的时候想起了这件事情。 嗯， 然后把它记到了纸上面，纸上面呢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词。 那这首歌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来历了，可以说是。 对，其实很多经典歌曲就是在这种不经意之间创作出来的。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用叹息，不管 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是来自陈奕迅原唱的《淘汰》。这首歌是陈奕迅国语专辑《认了吧》中的第一波主打歌，也是陈奕迅第一次和周杰伦合作，由周杰伦包办词曲的作品。 哦，那说到杰伦，不得不说这个创作歌王真的是有很多写给别人的成名曲了，比如说他作曲了陈小春的《现世》，还有《我爱的人》，温岚的《祝我生日快乐》，以及90蔡依林的《倒带》。 哇，周杰伦真的是创作了不少经典歌曲。这首《淘汰》呢，描绘的个性和态度一听就知道是杰伦特意为陈奕迅量身打造的。杰伦开玩笑还说这首歌是他最后悔送出去最想拿回来自己唱的一首歌。 对，那其实Eason也表示这首来自于杰伦赠送的厚礼《淘汰》，虽然旋律很简单，歌词也很浅白，但是音域却非常广，也就是说它真的是蛮难唱的。 这首歌呢，我在 KTV 里面经常唱，它对我来说也是难度非常大的。 我们子阳其实是一个唱歌非常好听的，那这首歌对子阳难度都很大的话，相信Eason说的是真理。 这首歌呢，因为我唱了很多，所以我对他的感情的描述也非常理解。这首歌讲述的是女友对主人公爱情态度的不安、猜测和怀疑，于是选择了逃避。回想到过去，才发现其实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是没办法像情歌里的歌词那样完美的。 那经过才子和歌王的合作，这首《淘汰》也就成为了经典。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淘汰》。 安慰的淘汰， 词作曲掉了。这首歌是2010年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那说到清风的词，不得不说如今很多的初高中语文老师采用的寓教于乐的方式了， 就是现在很多流行歌曲的歌词已经编入考题了。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举动很棒，因为它很大程度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它也引起了语文教材编定组的高度重视。 对， 对，我记得当时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是周杰伦的歌词第一次进入到了这个教材里面。 对， 然后呢，他的歌词其实大部分是方文山一手创作的，所以说继方文山之后呢，台湾又出现了一位音乐创作才子，他的歌词作品因为用词生动鲜明，已经几度入选台湾国中国文修辞学教材。 这位音乐才子呢，就是台湾音乐团体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 对，那这首《掉了》的创作背景其实 情绪很复杂，不仅想到了父亲，还想到了他在人世间经历的好多不告而别的遗憾。歌词描述出在失去的那瞬间，觉得什么都掉了，看到自己爱的人事物本该有的反应都消失了，但是总有一天总能重拾起掉了的那些，把它化作美好的回忆放在心里。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掉了》。 演唱的《打错了》，其实王菲的歌曲算是那一类比较有风格的。这几年她自己也说过了，她最大的优点是不装。 不过不装这个词儿真的做起来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呀？ 但是王菲确实是做到了。这些年来呢，她就是这样我行我素，敢爱敢恨，不讨好粉丝，不屑于向媒体解释，坚定做自己，因为她是王菲。这就是一个人所形成的风格的力量。 对，那这首充满才气与灵气的歌曲呢，风格轻快，它还有一个英文的版本叫做 It's Your Chance， 而且英文的版本是由蔡健雅自己作的词。其实呢，蔡健雅一直以来就是一位高产优秀的女创作音乐人，在近几年的金曲奖最佳作词人的奖项中，她也已经有了5次的提名。 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打破了，我们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在打电话的时候拨错了号码。但是其实在我的理解来看，这个号码其实并没有打错，只不过是想要寻回旧爱，结果对方否认罢了。 所以说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其实是同一个号码，同一个住所，同名同姓，只不过不再是当初的那个人吗？ 是啊，可能你会絮絮叨叨地对他说很多话，但是在他听来已经仿佛是别人的故事了。他还会打趣你是不是很寂寞，是不是很难耐，因为他已经放下了。 哇，所以说歌词里面提到的他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的那个人，虽然说是过去的自己，但是已经和现在的自己毫无关系了。真的是一首非常冷血的歌啊，感觉。 对对，也激起了子阳的不甘心的回忆。 哇，子阳不甘心的回忆。好了好了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打错了》。 你到底是谁，总是阴差阳错 伴随着打错了这首歌的结束呢，我们的音乐即时听漫游者板块也要步入尾声了。

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这是对还是错，到最后总是想得太多，两个人能够开花就应该结果，能把握也就不该摔破，哦哦哦哦，一辈子最怕穿过一夜中过，是不是这人错过错过、哦哦、有情有义有事，却有年华的寂寞，对所爱的人不说，却对自己太啰嗦，哦，这是对还是错、yeah。 飞翔，海先生。大家听到海先生这个名字的时候一定很陌生吧。海先生呢，是我最喜欢的民谣音乐人之一，现在介绍给大家。海先生他是西安独立的民谣音乐人，求学美声两年，2009年开始在西安进行民谣音乐创作，至今。海先生的作品与他的生活有关，与他所生活的城市有关，他将所看到的、所经历过的细小的温暖与感动都写入了自己的音乐当中，无论是通过歌曲讲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温情故事，还是描绘颇具古风韵味的凄美爱情故事，海先生平静孤独的叙述口吻当中隐藏的悲伤情绪都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海先生的歌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因为这首歌像是一杯烈酒，洋洋洒洒的尽心，字字入耳，句句尽心。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这是一首满满正能量的歌，很喜欢。后来每听了一遍都和最初的一遍不一样，就像是一杯烈酒，会上瘾，会忘记那些负能量。现在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希望你们喜欢。 尽头告诉你什么样， 我会张开翅膀一直飞翔，冲破冷冷翱翔远方。我会张开翅膀一直飞翔，飞到世界尽头告诉你什么样。短暂的是旅行，我知道漫长的是人生。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王力宏和章子怡的《爱一点》，《爱一点》的原唱者是莫艳玲，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专辑《摘情歌》当中。2013年，莫艳玲将这首歌曲改编成对唱版，由王力宏和章子怡合唱，是电影《非常幸运》的主题曲。在电影《非常幸运》主题曲提案初期，章子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闺蜜莫艳玲在2007年创作的歌曲《爱一点》。选择这首歌曲，除了章子怡本人就很喜欢之外呢，他也认为好友莫艳玲是最了解自己的音乐人，把歌曲交给他来制作，会得到适合自己和电影双方的结果。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想与主播互动或者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关注音乐不打烊的节目，我们期待你的关注。 相信我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青春是挥洒汗水，热血激昂。青春是肆意呐喊，活力澎湃。青春是努力拼搏，追逐梦想。青春是成长、成熟、责任担当。花样青春，年轻百态，982青春联盟，燃烧你的未来。 张青 到， 李山到， 听力考试马上开始，请戴上耳机。 加油加油 加油，3分32秒，不错。 怎么样， 表白成功？终于赢了，睡觉。哎，帮我带份外卖吧。 实习单位定了，你呢？ 出国手续快办好了。 我们俩也合拍一张吧，毕业了就只能朋友圈见了。 我会紧张你看我最近3天的朋友圈。 青春联盟，讲述你最熟悉的大学生活。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晚安工商，我的声音，你的故事，我是主播李周。今天将为大家带来的散文是来自龙应台的《你来看此花时》。整理卧房抽屉的时候，突然发现最里头的角落里有个东西，摸出来一看，是个红色的盒子。这一只抽屉塞满了细软的内衣、手绢、丝袜，在看不见的地方却躲着一个盒子，显然是有心的密藏，当然是自己放的，但是藏着什么呢？打开盒盖，里头裹着一方黑色缎巾，缎巾秘密包着的是两条黄金项链，放在手心里沉沉的，一个黄金戒指，一对黄金耳环，一只黄金打出的雕花胸针，黄澄澄的亮彩落在黑色缎面上，像秋天的一朵桂花。我记得了，她是一个一辈子爱美爱首饰的女人。那一天晚上，父亲在医院里，他把我叫到卧房里，拿出这么一个盒子，把首饰一件一件小心地放了进去，说：“给你。”我笑着推开他的手，“妈，你知道我不太首饰的，你留着用。”他停下来看着我，一时安静了下来。 我倒是看了看他和父亲的大床，空着，父亲不知还回不回得来。床头墙上挂着从老家给他们带来的香绣，四幅并排，春兰、夏荷、秋菊、冬梅，淡淡的绯红带青压在月白色的丝绸上，俯视着一张铺着凉席的双人床。天花板垂下来的电扇微微吹着，发出清风的声音，这房间依旧一派岁月绵长人间静好的气氛。他悠悠地说话了，女儿，与其到时候不知道东西会流落到哪里，不如现在清清醒醒地交给你吧。他把盒子放在我的手心上，然后用两只手一上一下地含着我的手，眼睛却望向灰淡的窗外，不再说话。把盒子重新盖上，放回抽屉里层，我匆匆地走到客厅，拿起电话拨他的号码，接通了，铃声响起，我持着听筒走到了面海的阳台。夕阳正在下沉，海水如万片碎金动荡闪烁，直直看出去，越过海洋，越过山雨，越过云层，一重一重飞跃的话，应该是澳门，是越南，是缅甸，再超越就是印度，就是非洲了。台湾在日出的那头，其实是我站在阳台怎么都看不见的另一边。我握紧听筒，对着金色的渺茫，仿佛隔海呼喊，是我，小静，你的女儿，你记得吗？我喜欢走路，读书写作累了就出门走路，有时候约个可爱的人，两个人一起走，但是两个人一起走时，一半的心在那人身上，只有一半的心在看风景。要真正的注视，必须一个人走，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我看见早晨浅浅的阳光里，一个老婆婆弓着腰走下石阶，上百层的宽阔石阶气派万千，像山一样高，她的身影却柔弱如稻草。我看见一只花猫斜躺在一截颓唐废弃的断墙下，牵牛花开出一片浓青的燕子缤纷，花猫无所谓地伸了伸懒腰。夜色朦胧里，我看见路灯把人行道上变电箱的影子胡乱射在一面工地白墙上，跟路树婆娑的枝影虚实交错，看起来就像罗密欧对着朱丽叶低唱情歌的那个阳台。我看见诗人周梦蝶的脸，在我挥手送他的时候，刚好嵌在一扇开动的公交车的小窗格里，好像一整辆车无比隆重地在为他做相框。我看见停在凤凰树枝上的蓝雀，它的身体的重量压低了缀满凤凰花的枝丫。我看见一只鞋般大小的渔船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我左边的窗户。我是个摄影的幼儿园大班生，不懂得理论，也没学过操作，但是跟风景约会的时间长了，行云流水间，万物映在眼底，忽然悟到，真正能看懂这世界的，难道竟是那机器，不是你自己的眼睛，你自己的心。你为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尽，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世间的风景与我的心如此明白，何尝在我心外。相机原来不那么重要，它不过是我心的批注，眼的旁白。于是把相机放进走路的背包里，随时取出做看此花时的新笔记。每一个被我看见的瞬间刹那都被我踩下，而踩下的每一个当时，我都感受到一种美的逼迫，因为每一个当时都稍纵即逝，稍纵即逝。一路走来，人们现在面对的最大关卡是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扰、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很难说，每个人来到花前，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都会得到不一样的明白。对于行路的我而言，曾经相信，曾经不相信，今日此刻也仍旧在寻找相信。但是面对时间，你会发现相信不相信都不算什么了。因此整本书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这一期晚安工商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晚安曲是来自暗杠的小乔，祝大家一夜好梦。 站在小溪上，小溪它站在小村旁，小村它是个美脸蛋的姑娘，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桥上，小桥它站在小溪上，小溪它站在小村旁，小村她是个美脸蛋的姑娘，哦姑娘，她的小手儿撑在小